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听天地。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他们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欢迎收听小说《永生斋》，演播艾宝良。 王四爷一行告别了曾措法师，走出了妙音寺的大门。王四爷向前走着，回头说：焕章啊，锦石坊街离这儿没几步远了，你和杨康先去看看，做到心中有数啊，这儿有泽民陪着我回去就行了。王焕章答应着，目送王四爷父子拐进了胡同，和杨康一起直奔锦石坊街。站在锦石坊街北口往里看，确如曾措法师所言，商铺林立，行人如织。王焕章兴奋地对杨康说：二哥，快看多热闹啊，哎，这条街咱没少来过，可是从没想过要在这儿开鞋庄啊。杨康指着拱门上锦石坊街四个大字笑着说：三哥，您那时候跟锦石坊街的缘分还没到呢，曾措法师给您结了缘，您先别急着定这事儿，咱们再仔细看看。王焕章拽着杨康往前走着，好，今儿个咱们就把这条街看个够。逛了十几个商铺之后，靠锦石坊街北头的明康胡同口啊，大东北杂货铺的这个匾额映入了眼帘。杨康仰头兴奋地说：哎，三哥快看，大东北杂货铺，这就是曾措法师说的那家铺面呢。说着杨康跑到了门前，拽了一下挂在门上的铜锁，这家早就关张了。王焕章站在已然上了锁的杂货铺的门前，向四周张望着。大东北杂货铺坐落在地界宽敞、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的边上，是开商铺的最佳之地。他坚定地说：二弟，这家杂货铺我买定了，这儿就是咱们永生斋鞋庄了。阳春三月，春和景明，大邓各庄西河东岸的王家大院里传出了几声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从堂屋里出来，用毛巾擦着双手，高喊着说：王老爷恭喜了，母女平安， 您抱个大胖孙女儿。一天的功夫，消息就传到了永生斋协庄。杨康乐呵呵的对王焕章说：真是大喜呀、啊、三哥，您到喜了。如今咱们永生斋啊刚刚揭牌营业，我三嫂子就给你生个大胖闺女，双喜临门呐。初为人父的王焕章抬头望着金光闪闪的永生斋鞋庄的朱漆大匾，心中无限的感慨。21年的人生之旅，到了今天才真正的有了一个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男子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新的征程将从这里扬帆起航了。这个时候，从锦石坊街的南口走来了两个头戴着毡帽短打扮腰缠铁环钢丝边的黑衣人，直奔永生斋鞋庄而来。两个黑衣男人双手抱拳，向正在仰头看匾的王焕章躬身施礼。其中一个黑衣男人说：您就是王掌柜的，恭喜发财。俺俩是黑熊会的，我家大哥听说您在这儿新开的鞋庄，在复兴堂饭庄摆了一桌酒席，恭候您前去赏光。王焕章双眼盯着黑衣人，心中暗想：这一劫啊，迟早得来。黑熊会是西斯牌楼地盘上的地头蛇，专吃商铺这行。帮主呢，是河北沧州人，名曰汤木人，人送外号汤下手。早年在沧州城里以开大车店为名，专门偷盗大户人家的金银财宝，挖坟掘墓，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在河南洛阳盗墓的时候犯了案，被官府追杀。沧州府衙接到了报案，在沧州汤木人大车店蹲守了3天3夜。汤木人潜逃回大车店后顽抗拒捕，被官军砍下了右臂，侥幸逃脱。汤木人从江湖消失灭迹几年之后，趁着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混乱之机，溜进了西四牌楼一带，网罗地痞流氓，成立了黑熊会，威逼附近的商铺交保护费，有不听话的商家常遭到他们的暗算。锦石坊街的大小商铺，那更是黑熊会口中的美食。我王焕章既然敢在这里开鞋庄，我就不信这个邪，借此机会啊就闯一闯这个熊窝。想到这儿，他平静的对两个黑衣人说：好，烦劳两位先走一步，等我打理完柜上的事情随脚就到。王焕章送走了两个黑衣人，转身回到了鞋庄的后院，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向杨康简单的说了几句，叮嘱说：初来乍到，这关呢咱们必须闯过去。你马上派个伙计到老三顺斋找我四大爷。二弟啊，你就在柜上照顾生意，像平时一样，别惊动伙计们。杨康不放心地说：三哥，你一人去恐怕凶多吉少啊。哎，咱们柜上也有几个习武的伙计，带上两个一块去吧。王焕章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把折扇说：没这个必要，他们呢是冲着钱来的，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不知道我永生斋王焕章的厉害。他身穿着长袍马褂，手拿着折扇，健步来到了复兴堂的门前。那两个黑衣人正在门口迎候呢。哟，王掌柜，二楼请。黑衣人把王焕章带到了二楼的雅间，宽大的圆桌对面坐着的正是黑熊会的老大汤木人。 他的身后站着三个黑衣人。 哦，欢迎啊，欢迎啊，年轻英俊的王掌柜的，哈哈哈哈，行，祝老夫身体多有不便呢、不能恭迎啊，请坐，请坐。 汤姆人伸着左手，呲着满嘴的黄牙，那牙泛着贼光，秃头上长满了脓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 庞焕章不动声色地坐在了汤姆人的对面，扫视着这位黑熊贵的老大，虽然感到心中作呕，但还是耐着性子跟他寒暄。幸会幸会。静坐了十几秒钟，房间的空气有些窒息，汤姆人先开口了： 老两位呢？喝茶喝茶啊，等会儿聊慢慢聊啊，喝喝茶。 王焕章品了一口茶，看着汤姆人： 这位老兄，咱们素不相识，坐在这儿吃您的酒宴，晚生可是真的担当不起啊。 哎，那就见外了。黑熊会你可能早就耳闻了吧，我们的规矩向来是先礼后兵的啊。你在这地界上新开了鞋庄，我听说你永生宅开业大典办的可是红红火火呀，高朋满座呀。嗯，你不把黑熊会这帮兄弟放在眼里，今儿个咱们倒着来，我汤某亲自请你王掌柜吃这桌酒席。 王焕章把折扇放在了餐桌上，满声细语地说： 我这个人呢，有点较真儿，我想先听个明白，您约我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啊，那你还不明白吗？今儿我们家老大请你喝酒，那给足了你面子了。哎，我告诉你啊，这酒不是白喝的啊，以后我们家老大的酒钱就得由你来孝顺。 一个黑衣人一边倒酒一边冲着王焕章说着。王焕章抬高了嗓门： 笑话，我在锦市坊街开鞋庄合规合法，照章程向朝廷纳税，我不欠谁的酒钱。 王焕章站起来准备离席而去了。汤某人微微一笑，大声呵斥着黑衣人： 混蛋，你怎么跟王掌柜的说话呢？乱哄哄的，跟只苍蝇似的。 说着他单手从圆桌上抄起了一根竹筷子，扑的一声朝上那么一戳，一只趴在屋顶上的苍蝇和筷子一起应声掉在了茶壶盖上。王焕章镇定自若，伸手从餐桌上抽出了一根牙签，朝着在黑衣人头顶上飞的苍蝇一甩手，那只苍蝇被穿在牙签上飞了一下，啪一头栽在了汤姆人的眼前。 这只苍蝇满天乱飞啊，酒喝起的也不尽兴，改日啊，我请你们去砂锅居。 王焕章撩起了大褂，坐回了原处。王焕章的这个举动把全屋的人都给震住了。汤姆人心里一惊，满脸堆着笑： 哟，王掌柜，别误会 啊，今儿把老弟请来就不过是想交个朋友嘛，都在一个地界上混饭吃，互相有个照应是吧。 汤姆人说着扭头瞪着身边的手下： 都给我滚出去。 圆桌前只剩下了王焕章、 汤姆人。汤姆人挪了个位子，靠近了王焕章。 我就说嘛，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敢在这个地界上开鞋庄？今儿我算是领教了，佩服啊！今后有用得着我们黑熊会的地方，支应一声。来，我先干为敬。 唐某人单手按着桌沿，从椅子上站起来，抄起了酒瓶，倒满了一大海碗，咕咚一声喝进了肚子里边。王焕章把酒瓶子抄起来，既然如此，我就这厢有礼了。 一扬脖，咕咚咕咚咕咚，把剩下的大半瓶老白干一门进。 王焕章手摇着折扇，从容镇定地从父亲堂走了出来。那几个黑衣人马上跑上了楼，围着汤姆人。 大哥，那小子没把你怎么着吧？喂，大哥！ 汤姆人坐在那儿，瞪着眼珠子。 哎呦嘿，啊，没想到嘿，我打了一辈子大雁了，如今反倒被大雁给多了一口了。 成，永生斋王掌柜，算你狠，咱们走着瞧。王四爷接到了报信，带着柜上两个习过武的伙计急步赶到了永生斋。杨康呢，也招呼柜上几个伙计备好棍棒，站在王四爷的身边，等待着王焕章的归来。王焕章快步回到了永生斋，把和汤姆人交锋的情况向王四爷简要的叙述了一遍。王四爷沉思了一会儿说：哎呀，这帮乌合之众啊，把西斯白露这地界儿啊搅和得乱七八糟啊，早晚得把黑熊会给收拾了。春节期间我去了趟天津，跟劝一场武馆潘师傅说好了，请他开春啊来京城一趟，一是让习武的伙计跟他再学几招，二是呢请他做我的帮手，找机会除掉这个黑熊会。 王焕章说：我看那个黑熊会那个独臂老大奸诈狡猾，是只老狐狸，今儿个我跟他过招，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咱们不得不防啊。 王四爷挥着拳头说：行，有这次交手啊，他也领教你的本事了，眼前我想他是不敢轻易的下手了，咱们更要多加小心啊！打蛇就得打七寸，只要他犯到咱们的手上，必叫他有来无回。 他站起来说： 好了，今儿这事儿就算翻篇了，我得回柜上了，先安排一下，潘师不过两天就到北京了。 送走了王四爷， 王焕章把杨康叫到了书房。 二弟啊，看这架势啊，锦池坊街的水还是很深的呀，咱们刚来此地，首先得把脚跟站稳了，这条街上啊无数双的眼睛都盯着咱们呢，人心莫测，咱可不能趴在这儿。既然有黑熊会，就会有白熊会黄熊会，我四大爷说了，一切都得多加小心。 杨康点头说： 是啊，这永生斋开张没几天就遇上这事儿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哎，三哥，你想怎么着啊？您就直说行不行？ 王焕章说： 今儿个这事儿啊也给咱们提了醒了 啊， 但是咱们不怕黑帮土匪这些恶人， 也只不过就是些吃软怕硬的家伙。 二弟啊，我想这么做，首先要保证质量，把鞋做好了，内部不能抽篓子。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伙计们，尤其是那几个刚聘用的师傅，从选料啊、配料啊、切鞋底儿啊、鞋帮啊，到那鞋每道工序都要有记录，每双鞋都要打上永生斋鞋庄的标签、序号、出厂日期，一旦发货卖出出现问题，好有据可查。这是其一，其二啊，明儿一早啊，请俩石匠在鞋庄前立两个拴马用的石头桩子，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多骑马或者是骑驴，有了拴马桩呢，客人在柜上选鞋就安心了。说到这儿，王焕章喝了一口茶，咱们再请个手艺好的木匠师傅在柜台前打两个长木凳子，客人呢可以坐着选鞋试鞋。杨康皱着眉说，请木匠师傅打这个长凳子也没有图纸啊，我怕跟他们说不清楚。王焕章看着杨康说，行，等明儿个我跟木匠师傅说，我心里有数，长凳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懒凳啊，你就跟他们说打两个懒凳。说到这儿，他看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最后啊，还有一点啊，你多给那几个习武的伙计一些时间，在后院习武练功，等潘师傅到京之后，就把他们送到老三顺斋，跟他多学几招，今后做生意啊，就多些安全的保障。三哥，您放心吧，您刚说这三点我都听明白了，我立马去办。杨康答应着王焕章，抬腿走进了前堂，将王焕章说的那几点呢都给记录下来了，准备去逐项落实。永生斋开业大吉，顾客盈门，买卖兴旺，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在马店马洋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山西太原、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红极一时。虽历经洪水、火灾、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王焕章仍不改初心，爱国为本，利于勤奋。小说《永生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王志学，演播艾宝良，编辑张璐，制作胡听兰。刘苍岩邀请王焕章到绥远去发展，王焕章意下如何？有两个客人拿着布鞋要退货，王焕章识破他们是故意上门捣乱的，他该如何平息风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永生斋》。《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3年5亿起稿，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